佛陀听到了他们的谈话，于是对阿难说，有人来到恒河边，举一把水要解渴，旁人却说，不，你不可以喝水止渴，你不能喝水，你只能礼拜恒河，然后离开。恒河的水开始溢出了，慈悲的恒河开始溢出了。阿难，让他来，他需要法，他是一个非常适合学法的人，他需要法，叫他过来，我要教导他法。到他临死前还在教导法，他说，还可以多传法给一个人，我不应该浪费一分一秒。佛陀他只是在服务人群，不停地服务人群，只愿众生得离苦，不为自己求安乐。他不断地帮助别人，帮助别人脱离痛苦。如果我们也培养出这种慈悲心、爱心、善念、无私的奉献，那么我们自称是佛陀的弟子才有实质的意义，否则都只是一些仪式、仪礼，毫无实质的意义。有人说，我皈依法，我是佛法的忠实信徒，然而什么是法呢？除非他知道什么是法，否则也是没有意义的，只会说我皈依法是没有用的。当你皈依法的时候，如果你能够过着合乎正法的生活，如果你能从自己身上培养出正法，培养出戒、定、慧，那么你说我皈依法才有它实质的意义，才有它的价值。然而什么是法呢？法是宇宙的自然法则。如果有人已经开始过着合乎自然法则的生活，那么就是真正的皈依法。佛陀跟我们解释了法的特质，法有六个特质，我们必须常常检查看看自己是否具有这些特质，否则一个人可能只是以法为名义，但却卷入了信仰的分别而不自觉。到底什么是纯净的法？法的特质呢？法必须是可以解释清楚的，没有任何秘密，也不是什么知识上的斗智游戏，法非常的单纯，法一定可以用很简单的文字来描述，而让一般人都容易了解。除非大家能够了解法，否则就不能遵循法。法并不是哲学家或是学者们的游戏，法是大家都能遵循了解的东西，这就是法的第一个特质。第二个特质是在自己身上直接经验的实相，不管是什么实相，就是法。觉悟的人所经验的实相不是你自己的，经典中所描述的实相也不是你的实相，你的老师所教导的实相也不是你自己的实相，唯有你自己亲身体验的实相，不管是靠你的眼根、耳根等等所直接经验逐步体会到的，才是你自己的实相，你自己的经验，自己的智慧。刚开始你可能会经验到非常粗重的实相，没有关系，你逐步地走在这条正道上，不断地体验实相，你一定能够体验到越来越微细的实相。你探究了整个身心的范围，体验了整个身心的实相，然后你超越了身心而经验到超越的实相。要获得修法的成果，并不必等到死后才会有成果，不是要你遵照各种仪式而等到死后才升天，出生在七重天或是第十一重天等等。有谁从七重天或是十一重天下来告诉我们他们是因为修了某种仪轨而有这样的成果呢？这一切都毫无意义，你现在得到了什么？当然在死后你还是会获益，但是你现在有什么利益呢？如果你现在不能获益，这就不是正法。你们已经步上了法的正道，就一定也已经获得了实践正法的利益，唯有这样才是纯净的正法，否则就不是正法。有人开了一张远期的支票给我，这张支票必须到天上一家不存在的银行去兑现，我要这张支票干什么呢？ 我们必须在现世就获得利益，在我的行为和成果之间不应该有任何的间隔，必须使我们的现世生命就有所改变。如果你真的开始走上这条正道，此时此地就该有所改变，在这一生你的生命就会变得更好。第四，这是法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质。如果有人真的开始走上法的正道，他必须判断他是不是真正的法，自己亲自身试检查看看，自己亲自经验看看。大家来参加像这样的课程，有的人在第四天，有的人在第五天，有的人在第六天就会开始想，哦，这个课程太好了，我的母亲应该来参加，我的父亲应该来参加，某某人应该来参加。然后突然之间你发现到，哦，现在我在这里是要观察我的呼吸，我的感受，这些应该以后再去想它。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你又开始想，哦，某某人过得非常的痛苦，他一定要来参加这个课程。你并不是在玩知识上的游戏，你也不是在玩情感或是信仰的游戏，你是真正的在经验实相。那些来参加过课程的人说，晚上的开示真是太棒了，不是开示太棒，应该是法太棒了。如果你只把它当作是知识上的享受，那么开示对你并没有帮助。大家来这里修行，因为他们亲身经验了，所以会忍不住的这样想。当十天结束之后，碰到任何人，他们都会说，哦，这个课程真的太好了，我试过了，太好了，对我很有帮助，你也应该去试试看，你也应该去试试看。这就是衡量是否真的尝到正法的标准。如果一个人真的尝到了正法，他一定得到了某些的利益。当一个人获得利益之后，他就想要和别人分享这些利益。如果这个人的文笔很好，他就想写书来让更多的人了解法，让大家还不知道的修行方法能够普遍的流传开来。如果这个人是个演说家，他就会到处演讲介绍这个方法。如果这个人很有钱，他就会想办法捐更多的钱，让更多的人能够得到法的利益。到处都有痛苦和不幸的人，如果越来越多的人能够接触到正法，越多人能够接触到这个修行的方法，那么他们就能够从痛苦中解脱出来，人就会满怀着爱和慈悲心。有的人会想到，我来参加这个课程是因为有人捐献布施，我才有机会享受这里的一切设备。不仅如此，这么多人不求回报的来为我服务，我才能够如此的安详舒适的参加这个课程。哦，我也应该付出生命当中十天的时间，我应该来当法工为别人服务。像这样，有的人就开始来当法工为其他的同学服务，愿越来越多的人能获得法的利益。捐款布施是非常好的，发心最重要，因为能够让更多的人来参加课程，因此而得到法益。如果你布施金钱就能帮助别人脱离痛苦，但是如果能够为别人服务，那就更好。比如说，你布施金钱解除别人的饥渴，或者是布施医药给别人，这些都很好。但是你布施金钱来成就法的传授，这是其他布施无法比拟的。你布施的动机是为了要帮助别人脱离他们的痛苦，完全的脱离他们的痛苦。当你服务或当你布施时，你的心态，你的动机是非常好，非常纯正的。这十天当中，你一直服务别人，不断的服务别人。每次当你在服务别人时，你心里会觉得，哦，这么多人开始在学法了，这么多人开始脱离他们的痛苦了。十天当中不断的增长这种波罗蜜，这种法的愿力，这种心态太好了。在这里服务过的人就有这样的体会， 我们开始为别人服务时，修行就会越来越巩固。如果你布施别人食物，自然你就能免于饥渴的果报。同样的，如果你提供正法给别人，你自己的法也会越来越坚强，越来越深入。我越尽力去服务，就有越多人能够学习到法，获得法的利益。这就是衡量一个人是否真正实践法的标准。第五个特质是，如果这是纯净的法，那么每一步都会引导你走向最终的目标。这条正道是笔直的，就像一条干道，一条高速公路一样，一路上都没有拐弯岔路，不会走进死胡同，不会走冤枉路，每一步都引导你朝向解脱的最终目标。这就是开始有益处，中途有益处，最终也有益处。如果你只遵守戒律，你就会发现你已获益，你修持正定就得到更多的利益。若再修持般若智慧，能得到更多的利益，你达到最终的目标时，更有数不尽的利益好处。你所走的每一步都能带给你利益，带来收获。你在这条正道上所做的任何努力都不浪费，绝不会白费的。法的第六个特质是，在感受上体验实相。每个人的直接经验，每个人可能属于不同的宗派或不同的团体，这些都没有关系。法是属于每一个人的，每一个人都可以靠自己实践正法而获得利益。人由于无知，不断地产生贪、嗔、痴的习性反应，因此变得非常的焦躁不安，非常的痛苦。这条正道就是要我们去除心中的不净烦恼，以解脱我们的痛苦。任何人都能修持，都能得到相同的结果，这是必须亲身体验。如果你只在脑筋里想想，是没有帮助的。在整个印度的思想领域上，不管在佛陀之前、佛陀当时，或者是佛灭之后，不断地教导人们从贪爱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从嗔恨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从愚痴无明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这些并不新奇新鲜，但是所有这些教导都只停留在知识情操的情面上。然而佛陀在这里有新的发现，能实际的解脱贪爱的束缚。只要观察你的感受，你之所以会升起贪爱，是因为有愉悦的感受，而只有当不愉悦的感受存在时，你才会产生厌恶的习性反应。因此要摆脱贪嗔的束缚，就要观察你的感受，不断地观察感受。佛陀在实修方面教导我们在感受上体验到实相，并且从痛苦中解脱出来。任何有智慧的人都能这样修，这样做。这种修法适用于每一个人。以上这些就是法的特质。只要一个人开始走上这条正道，他就能了解法的这些特质，并且一定能获得法的利益。同样的，如果一个人说，我皈依僧，他并不是皈依某一个僧，而是皈依任何走在这条正道上的人所具有的特质。任何人只要走上这条正直的道路、正确的道路、真理的道路、智慧的道路，只要他走在这条道路上，持续地走在这条道路上，就能够成为一位圣人，我们称之为僧。解脱有四个阶段，如果有人已经到达了这四个阶段当中的第一个阶段，那么他才是一个真正的悟。看到这样的圣者，我们受到鼓舞，因为这样的鼓舞，我们也开始走在这条正道上，这就是皈依僧。这种信仰是好的，是有智慧的。当一个人开始实践法，开始在他的生命当中培养出这些特质，这就是信。这是我们第一个重要的朋友。 接着第二个重要的朋友是勤，精进的意思，而且要正确的精进。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样正确的精进，反而以错误的方式精进，那是不会有成果的。怎么做才是正确的精进呢？有这么一个故事，在北印度非常著名的古老圣城瓦拉纳西，有一个月圆的晚上，四个朋友决定整晚在湖上荡舟，于是他们弄到了一艘船。瓦拉纳西是一个出产大麻和醇酒的地方，这四个人喝了一大堆的酒，又吸了大麻，然后开始到湖上划啊划，非常努力地划着，整个晚上不停地划船，用力地划啊划，流了满身大汗。天破晓时，他们发现他们的船甚至连一寸都没有前进，一直留在原处不动。嘿，怎么搞的呢？然后有人发现到，将船绑在岸边树上的绳子根本没有解开，没有人把它解开。这条无名的绳子一直存在，而你只是不停地划啊划，流了满身的大汗，你能得到什么呢？你必须知道如何用功，然后正确的用功，了解这条正道，了解这个修行的方法，以智慧来正确的用功，那么你一定会达到完全解脱的最终目标，否则你的精进就会完全的白费，这就是精进。第三个朋友是念，觉知。觉知总是针对当下的事情，你不可能觉知过去，过去的事情你只能回想，你也不可能觉知未来，未来的事情你只能去想象。觉知一定要在当下，一定是针对当下的事情，不管是表层或是在深层，不管你经验到什么，你只是去觉知，不管你经验到什么，你只是觉知。如果你在感受上用功，你的觉知就会很深入。你走路的时候，觉知你在走路，吃饭时，觉知你在吃饭，但是你必须同时觉知自己的感受。如果遗漏了感受，那么这种觉知就会无法引导你达到解脱的最终目标。你可以非常清楚地觉知自己在走路，你对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培养出非常清楚的觉知。但是如果你遗漏了你身上的感受，仅仅觉知是无法引导你达到解脱的最终目标的。以马戏团走钢索的女孩为例，女孩走在紧绷的钢丝上，非常清楚地觉知每一步，如果她觉知不清楚，就会掉下来摔断四肢，或者甚至摔死。然而她这么的清楚觉知每一步，并不能使她成为阿罗汉，她无法因此而达到完全的解脱，因为他并不知道自己当时身上的有什么感受，他不知道要对这些感受保持平等心。在舞台上表演跳舞的女孩，她也清楚地觉知自己的每一个舞步，每一个动作，但是并没有觉知感受。感受是佛陀的教导，如果你以感受来用功，你觉知感受，你就能了解感受变化无常的自然法则，以这种了解来保持平等心，那么你就是走在解脱的道路上，因为你正在改变你内心最深层的习性反应，不然你只是在新的表层上用功。因此觉知一定要包含智慧的成分，才是正确的觉知。要了解什么是觉知，然后以这种正确的觉知来用功，你就能够达到解脱的最终目标。第四个朋友是定。同样的，这种定必须是正定，你们一定要正确的了解什么是正定，仅仅专注是不行的，必须以清净的心作为专注的基础。也就是说，心的基础一定要先去除无明。观想形象虽然可以让你的心变得专注，但是这并不是正定。如果你的内心有某种贪爱，你想要得到某种的东西， 例如我成就了禅定，我就能够拥有这个拥有那个，这也不行。如果你以嗔恨心做基础来训练心的专注也不行，你的心必须没有贪，没有嗔，没有想象。这个修行的所缘所观察的对象必须是你时时刻刻经验到的实相，你觉知的每一分每一秒所呈现的实相。不管你能够觉知多久的时间，这就是你的正定。第五个朋友是智慧平等心，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如果这种智慧只是一种自信上的智慧，或者是只是你听闻到的阅读到的智慧，只是一种文慧或是思慧，就没有用。一定要是修慧，修慧是佛陀对人类最大的贡献。你必须在感受的层面上去体验智慧，这才是真正的智慧，实际的经验感受，并且保持平等心，因此而升起的智慧，能够让你从潜藏在内心最深层处的贪嗔之中解脱出来。这也就是你在这里所做的，就是你这一生应该做的。你每天的修持都必须与感受同在，并且不升起贪爱的反应，不升起嗔恨的反应。你要不断地了解到这是无常的，这是无常的，并且保持平等心，然后这种平等心就会在你的日常生活中发生作用，一定会发生作用的。如果你只是接受一切感受都是无常的这个概念，如果你只是在知识或是信仰上接受这个道理，你就不能在日常的生活中得到印证。生活当中一定会有一些起伏，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发生，你要如何保持平等心来面对这些事情呢？如果你能做到的话，你的智慧才是真正的智慧。同样的，有这么一个故事，有一位非常有钱的人过世了，根据习俗，他的两个儿子共同维持这个大家庭一段时间。过了一段日子，也许是闹了别扭，他们决定分家了，决定将整个财产，所有的金钱、珠宝、土地等等，每一样东西都各分成两半。全部分完之后，有人发现藏在某个角落的一个小袋子，打开来一看，发现里面装了两个戒指，一个是普通的银戒指，另一个是镶着非常珍贵的钻石。这个大哥起了贪念，他向弟弟解释说，这不像是我们父亲所赚的家产，这一定是我们祖先留下来的传家之宝，要我们一代一代的流传下去，我们应该保存这个传家之宝。如果把这两只戒指卖了然后分掉，我们就会失去这个传家之宝。我是长子，应该由我来保管这个钻戒，你来保管这个银戒指吧。弟弟微笑着说，好吧，你高兴就好，你欢欢喜喜地保留钻戒，我也欢欢喜喜地保留这个银戒指。然后他们就开始各自过自己的生活。生活总是会遭遇到各种不如意，各种起伏波动。这个拿了钻戒的大哥，当春天来的时候，也就是意味着生活中遇到如意的事情，他就非常的快乐，非常的激动。然后春天过去了，秋天或是冬天来临了，也意味着时运不佳的时候，他就变得非常的失望，非常的沮丧。他总是失去平等心，不管面对任何事情，他就无法保持平等心，变得非常的紧张、激动、歇斯底里，而开始服用镇定剂。这种镇定剂，那种镇定剂，超级镇定剂，这种安眠药，那种安眠药，超级的安眠药，一直到要靠着电极刺激来过活。这是带着钻戒的大哥的故事。另外，这位带着普通银戒指的弟弟，他开始想，我的父亲细心地保存那只钻戒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为什么要特别保存这只银戒指呢？其中一定有他的道理，一定另有什么特别的目的。于是他就开始 仔细地检查这个银戒指，他发现银戒指上刻了一些字，上面写着，这也是会改变的。哦，这也是会改变的，这就是我父亲想要传授给我，这也是会改变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会改变的。他把银戒指戴在自己的小指上，春天来了，意味着遇到如意的事情，他能够欣然地面对它。他并没有避开这些顺心如意的事情，他享受着春天的风光，但是他看着戒指说，是的，这也会改变的，这不是永恒的。然后当这些如意的事情过去时，他微笑着说，我就知道事情是不停地在改变的，他已经改变了，这又怎么样了呢？我并不在乎。他并没有失去平衡的心态。冬天来的时候，意味着遇到了不如意的事情，他也是看着戒指说，这也是会改变的。他并没有哀伤哭泣，也没有感到失望，这也是会改变的，自然的法则就是如此，这一定会改变的。好好坏坏，坏坏好好，生活当中一切的起伏变化都会发生，如果我们了解到这也是会改变的，那么不一定要看着戒指，我们要看着内在的戒指，内在的实相，这是佛陀传给我们的，观察内在的实相，哦，这是会改变的。对于愉悦的震动流动感，哦，这是会改变的，一定会改变的。你体验到这种变化，不管你经验到内在什么实相，外在的实相也是一样的，这是会改变的，这是会改变的。你还是保持着平等心，那么这个朋友对你而言就会是一个非常好的朋友。所有这五个朋友都是非常好的朋友，不要担心你的敌人，只要有这五个朋友在，你就不用担心敌人会伤害你，而且要保持他们的纯净性，不要让他们受到污染。运用智慧，好好的运用这五个朋友，然后你会发现到逐渐的一步接着一步，你会走向解脱的最终目标。只剩下两天可以精进的修行了，要继续保持平等心，日日夜夜除了睡眠以外的时间要持续不断地保持平等心，不要去管其他的人，自己努力地好好用功，对内心做一次非常深的开刀手术，把心中非常深的不净情结拿掉而得到解脱。你拿掉了心中多少的情结，就能够获得多少的解脱，就能够解脱多少的痛苦。因为我们自己充满了烦恼，所以生命充满了痛苦，要从痛苦烦恼中解脱出来，而享有真正的安详，真正的和谐，真正的快乐。愿你们都能够享有真正的安详，真正的和谐，真正的快乐，真正的快乐。 Pavad Sav Mangalam Pavad Sav Mangalam Sir.